救还是不救，这是个问题。林静言面对如此抉择，狂撸头发。以他现在的处境，冷暗雷想逃走还是轻而易举的，但是张家乐的百花缭乱被人挤在墙角，必死无疑。但要去救，凭他一己之力能不能攻破由叶修指挥的星心四人构筑的战团？林静言觉得悬。 别管我，你先走。 关键时刻还是张家乐给他拿了主意。 哎， 包子顿时疑惑， 怎么和烟雨的女生似的？ 张家乐顿时大怒，自己如此大义凛然，居然还会被嘲笑和女生一样。 确实一样， 叶修说， 和你们拼了。 张家乐不知自己刚才这句台词确实是和当时烟雨的姐妹花重复了，只当叶修包子在联手嘲讽，拼了命的要来一波爆发。结果四人加上鬼王被引导过来的攻击，瞬间就把他的爆发给压制回去了。 放心去吧， 叶修说着，张家乐的百花缭乱终被干掉。再看林静言，有了张家乐的大义抉择，毅然决然先跑远了。两人上若都被干掉，韩文清等三人再赶过来恐怕也不会好打，但现在自己走开好生恢复一下，等他们三人到了，以四对四迎面还是极大。此时的星星是真正的没有治疗了，酱油治疗也没有。冷暗雷跑开，到了一边吃食物喝水各种恢复，一边注视着这边的局面。击杀了百花缭乱，星星也没有要追杀他的意思，立即又开始朝鬼王发动猛攻。这鬼王身形高大，头长犄角，双目赤红，挥爪有击碎岩石的武力攻击，张嘴则有高速释放的法术伤害，战斗力一看就相当彪悍。但是星心几位显然对这鬼王已经不陌生，他们已经搞清楚了这鬼王的战斗方式，叶修都能把他当召唤兽来用了，由此可见一斑。系统控制的各种妖魔鬼王在职业选手面前那从来不算是什么难度，毕竟网游的受众是广大玩家的，难度高低是以普通玩家的能力为标准，再难对于职业选手来说都是易如反掌的水平。 不会赶不上吧？ 林静言又有了最初时的紧张。这不是打不打得过的问题，是霸图的人能不能迅速赶到的问题。韩文清他们三人从一开始就走了和张家乐林静言相反的方向，而后三人再分继续背道而驰，此时距离这边不是一般的远。注意这鬼王的血量，询问着那三人的动向，林静言发现真的太有可能来不及了，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。林静言的冷暗雷又摸出来了，正面对打必败无疑，但此时他不出手也不行，只能小心翼翼地凑上来，不逼近但也得想办法给点破坏，哪怕是吸引着星星几位的技能朝自己这边来几下，那也是降低对方的输出不是。冷暗雷靠近，星星四人不理，此时的他至少已在沐雨成风的攻击范围内，但沐雨成风连一发炮弹都没有转给他，星星四人继续专心输出鬼王。再近再近，不断的靠近，终于这已经是冷暗雷的一些技能可以攻击的距离了，星星四人还不理他。林静言顾不了那么多了，都这位置了怎么也攻击一下试试，于是冷暗雷抬手一板砖扔了出去，拍向韩燕柔的后脑。韩燕柔闪身一让，板砖掠过，林静言正准备第二个技能接上，彻底打乱叶修的节奏，结果就见自己那块板砖正拍到了鬼王身上。林静言吐了口血，板砖威力不大，但是这一击让他意识到了叶修可能的意图，这家伙先前是引导鬼王的攻击然后躲避，然后让鬼王的攻击全轰到张家乐的百花缭乱那儿去， 而现在他又引导自己的攻击，然后闪避，让自己的攻击拍到鬼王身上。 你妹的，当老子是你的召唤兽啊！ 林静言吐完了血，还是得再想办法。冷暗雷开始走位，林静言试图让他不再和韩烟柔、鬼王三点一线，这样攻击就算不中也落不到鬼王身上。但是叶修也不放弃，韩烟柔追着冷暗雷的走位也在走位，确实将他拖在自己的身后。林静言哭了，他是在中距离的位置上转圈圈，他转的半径是如此之大，而韩烟柔地儿是那么的小，自己好几步人家就一步，半天居然没甩掉。韩烟柔当然不是林静言唯一可选的目标，星星四人他攻击哪一个都能起到干扰作用，都能拉低星星的输出。但问题是此时星星四个角色冷暗雷能攻击到的只有韩烟柔。沐雨成风不用近身攻击，站得远远的朝着开炮，冷暗雷想要攻击到他还有一大截路要赶。包子入侵和毁人不倦两个此时却在鬼王的背面攻击，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和鬼王韩烟柔基本是一线的，于是叶修走位转动的时候他们也会配合，这样一来他们就始终隐在了鬼王身后。冷暗雷这个距离转圈圈，别说没有攻击角度，就是有流氓技能的攻击距离也打不到这二人， 算得真够准的呀。 林静言无奈，也只能说两句来分散一下对方注意力，再然后冷暗雷继续朝前踏进。不踏不行了，这距离的攻击完全被对方控制住了，距离拉近，半径缩小，这个局面林静言不相信自己破不了。变向走位，冷暗雷身形一折又开始走位，韩烟柔不出他所料跟着他的节奏又转。无论如何韩烟柔的转动半径终归是比他短，肯定是可以轻松跟上他的节奏的，但是这样频繁不断的走位转圈，你们还能保证自己准确无误的输出吗？这是林静言给星星出的第一道题。理论上来说，作为职业级走位并保持输出，这不难做到，这不是一道难题。但是还有第二题，冷暗雷这一次不会固定的节奏转了，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，一会儿快一会儿慢，而这并不是林静言随意来的，他在观察星星的攻击，砍好星星攻击的节奏做出移动。这一题可就加大了难度了，星星几位对攻击也必须要有很好的节奏掌握，叶修尚能做到这一点，但包子和莫凡在这样复杂的节奏变化之下，不到位的操作时而产生，星星的输出节奏终于是得到干扰了。而在外行人看来，林静言也依旧只是在转圈而已，他根本没有做出攻击，只有内行人才能看出他这转圈对星星攻击节奏的破坏性影响，这得有很深的荣耀功底方有可能做到。 不说说你不行了， 伴随着一声叫喊，韩烟柔猛然转身，林静言的冷暗雷连忙兔子般的迅速窜出数米，结果一看韩烟柔还在攻击鬼王，压根就没过来， 又上当了。 不过林静言心态很好，没有着脑，立即又冲了回来，依旧保持距离，小心翼翼。他不敢欺太近，如果真被对方抓到，凶多吉少。此时看起来他就是转圈圈，其实林静言很辛苦，他一边要仔细观察围攻鬼王的三人的攻击节奏，一边还要留意远处的沐雨成风。他需要破坏星星的攻势，同时还要小心地保护自己。他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，这事儿并不容易，否则一开始他还用等张家乐干嘛，自己一个人上来就搞定了。他会等，就是因为知道这样做风险还是很高的，现在是逼不得已，只能拿出12分的精神来做，目前来看有一点效果， 但是也就是有一点而已。星星的攻击节奏只是被干扰，而不是被破坏。这种干扰下，输出被削弱的幅度并不大。能不能起到决定因素的影响，林静言也不知道。他此时正在高速思考，自己是不是还能多做些什么呢？ 又来你！ 正思考，耳边就听得一声厉喝，林静言一惊，下意识的又窜开。结果一看，叶修又只是瞎嚷嚷，韩嫣柔并没动。他林静言哭笑不得呀。这种虚张声势也是他也不习惯的，因为职业比赛里是没有语音，所以不可能有这种突如其来的恐吓。而同样的内容，你说发消息到频道里，那效果相差还是很大的。至少如果是跳出的消息，林静言更多的还是会注意着韩嫣柔的举动，而不是听声就做出操作，下意识的就跑。无奈的林静言又一次操作冷暗雷跑了回来，结果这一次还没等他开始转圈呢，韩嫣柔的身形突然先一转。咦？林静言一怔，不是三点一线，自己可以攻击啊。结果没等他操作呢，一团黑影已经闪到他的面前，来自鬼王的一个林静言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技能杀到，连忙操作冷暗雷闪开，再一抬头，一个黑色的火球又飞了过来。这是针对我展开反击了吗？林静言想着，又避过了这一火球，再一抬视角，韩嫣柔的战矛杀到。不打的时候，叶修老是一惊一乍的瞎吼，真打过来的时候却偏偏是默不作声。林静言当然不敢接战，连忙退去，结果这一次韩嫣柔竟然追了过来，而鬼王这一刻却调转了一直以来的攻击目标，朝着沐雨成风冲去了。转仇恨了？林静言一惊，这才意识到星星在沉默的输出过程中其实也是在做着一些事的。